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感谢你刚才赐给我们孩子有一段时间，让他们能够有他们自己的团契，还有主日学。我们感谢你在借着这个教会赐给我们这一切恩典的管道，让你的圣徒可以领受，可以有所学习，可以越加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越加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长进，以至于各个肢体联合于手，就长大成人，越加有基督的样式。也愿这是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要如此行的。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今天是为祷告而生，耶稣的祷告这本书的引言的第二部分，就结束我们的引言。上次提到引言是这本书里面最所谓最神学或最技术性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洁的基督论。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重点。上个礼拜我们讨论到一些基督论最基本的一些概念、一些用词、一些需要最基本厘清和坚持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位格，就是一个行动主体，但是他却有两个本性，分别为神性和人性。 OK， 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指的就是那道成肉身的道，就是三一上帝三个位格之中的第二位格，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名号的主体 the subject 就是位格，不是他的，并非只是单独他的神性，也并非只是单独他的人性。就此来说，我们可以先暂时的定义位格到底是什么。位格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行动主体的单位，行动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神性，也不是抽象的人性。就像你的人性没有办法吃东西，或者你的人性不会爱，是你这个人人格，是你这个人有所行动。同样的，当我们要说耶稣基督他真实的有其 identity， 有其身份，有其行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他的位格。而这位格就是无非就是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也必须说，按照启示，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是人，也百分之百是神，不是百分之五十是神，百分之五十是人，也非百分之八十是神，百分之二十是人。 No， 是 totus， 就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也就是说，他的人性是完整的，他的神性更没有因为他道成肉身而有所折扣。 OK， 好，这是我们复习的重点，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也了解我们中间有些同学们因为在新福已经上过基督论的课，这个也在其他地方，甚至在其他的不管是课程或者读书会里面有重复讨论过。上礼拜礼拜六的主日学结束之后，有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名字我就不说是谁了，他说他听了都想要睡觉了，他几乎可以为我来上这堂课，因为都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所以请我们中间有些同学们，如果你已经很熟悉这些内容，我们今天只是复习。 OK， 但是也希望每一次我们有足够的谦卑，能够让我们从每一次的复习中得到新的光亮亮光。 OK， 好，好，今天我们从第22页开始看圣灵在基督论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你也可以说圣灵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OK， 正因为我们上次提到，相较于比如说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基督论比较之下，我们是说 reformed 改革中传统之下的基督论更认真看待基督真实受造的人性， 我们没有将他的人性升华到他不应该升华到的境界，甚至神化他了，没有 deification， 没有把基督的人性神化，提升到一个已经不是人的境界。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认真看待耶稣基督他真实完整的人性，一个受造的人性，他是受造的人性，不是造物主。OK， 我们还记得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distinction， 一个区别，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一个 是上帝，其他的就是不是上帝以外上帝所造的东西。基督的人性不是上帝，不是神性，而是人性。如果他真实是人，他必然是受造的。 Anyway， 我们真实的看待，我们确切的看待基督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也就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最认真的看待在经文之中许多出现关于圣灵在我们的主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也就是 换另外一种方法来讲，只有改革中的基督论容许这种空间来理解圣灵真实在基督人性上的工作。因为不论是我们上次已经好像有提过，不论是路德宗倾向或者罗马天主教倾向的基督论，你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灵需要在基督身上工作吗？按照经文多处显示，那如果他已经升华到一个程度，他已经领受了神性的属性，或者领受一切所有的恩典，那么圣灵何必还要在基督身上工作？ OK， so 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或者最会最常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凭什么行神迹？他为什么能够行神迹？我问我们玉萍伟伟好了，我问你，因为你们之前还没有上过基督论，耶稣为什么能够行神迹？ 因为圣灵。 OK， 因为你们 good 标准答案。但是其实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多加思考，会理所当然的回答说他当然能够行神迹，因为他是上帝，因为他是上帝儿子。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OK，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能够行神迹，我们有两个选项。他就像其他的人一样，并非只有上帝能行神迹 ，right？ 直接行神迹，因为先知也可以行神迹，人也可以行神迹。那如果我们要说先知如果能行神迹，或者人，上帝要借着人行神迹，必然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赐予他们的大能行神迹。所以这是第一个选项，耶稣行神迹，他和其他人一样。是依靠圣灵的大能行神迹。第二个选项就是他的神性直接透过他的人性行神迹，就不需要圣灵。OK， 这个是罗马天主教或者路德宗会比较有的倾向。OK， 如果或者你有像与屈利罗或者亚历山大学派那种倾向的基督论。来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为他的神性和人性是融为一性的话，那么他根本就不需要依靠圣灵就可以行神迹。 OK， 所以在此接下来其实马克琼斯很多的接下来的一些引用的东西都是出自于约翰欧文，特别是约翰欧文的圣灵论，还有圣灵论，几乎大部分我们今天看的这边几乎都是 出在圣灵论那本书里面。那我在这边特别推荐这本书，我知道圣灵论有一个浓缩版的中文翻译，那我们家一直有这本书，你们要找应该也找得到。小玉之前把它拿来看，因为我一直认为说这个应该很难翻译，所以我自己没有去翻那个中文，那小玉她自己去翻，他说那个翻译的很好，就是他可以读得懂，就是可以读得顺得下去，不像是好像有些中文翻译的那个神学的书 你读了不知道不知所云，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去翻这本书，好像是改革中出版社出的 ，OK，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去找应该都找得到，是不是完整版是浓缩版，约翰沃的圣灵论，如果记得没错有500多页，是那个吗？是那本吗？是不是约翰欧文的？他是 Robert Law 帮他浓缩之后，再有人再把它 200多一点， 是约翰欧文的嘛？对不对？那应该就是这一本。OK， 好，对，我建议大家可以看这本书啊。OK， 好。So 如刚所提的话，如果基督已经直接领受了一切的恩典，他出生以来就已经有荣福之官，或者他神性的属性，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性，已经直接传递给他的人性，好叫他的人性就是他的身体可以无所不在，可以在圣餐里面，如路德中的理解。那么他为何还需要圣灵在他身上工作？那么他是否有空间容许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或者换另外一种方法问，耶稣为什么看起来经文中告诉我们他是有信望爱，他相信上帝，他盼望那摆在眼前的喜乐，因此轻忽了十字架的羞辱，或者他有爱，如果他真实的有信望爱，这个只是做做样子吗？还是他真实的需要跟我们一样，也需要信，也需要望，也需要爱？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问，他的试探是否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当他在旷野中的时候，他是否要想起人活着不是靠着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就如当初亚当应该在园子里面想起上帝口中说着一切话，而不是凭着他自己的眼睛。所以他的试探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需要依靠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是否需要依靠他父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还是他不需要，因为他就是上帝？或用另外一个方式问，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就是他的顺服是否是真实的？他的顺服是否是一个人凡事与我们一样，只不过没有犯罪所献上的顺服，因此可以替我们顺服的顺服，还是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如果他的顺服是真实的，就必须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按照上帝的话语。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问圣灵在基督的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们就是问这一些问题。在经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主耶稣所做的，他受试探，他祷告，他有信望爱，这是否是真实的？ OK，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有问题都可以随时停下来，如果我们有新同学的话，停下来我可以试着再解释。第23页有一个翻译上的问题，马克琼斯的原文我有列出来在你们教材上，我的原意我也有列出来，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约翰欧文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在圣灵论里面的一句话，我的原意是他大胆的声称指的位格，指位格他的 person唯一直接在其人性上的运作，就是在他人性上的运作，就是将人性取入自己的实存主体。实存主体是一个技术名词， subsistence 就是位格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约翰欧文说，他说，上帝儿子第二位格直接在他取入的那个人性中直接唯一的行动，就是将其人性取入与自己联合，在他的实存主体或位格之中与自己联合。接下来如果你去继续读圣灵论，应该是160页，接下来他接下来讲一句话，之后所有任何在基督人性上的行动都是透过圣灵， 而不是透过，而不是指的位格直接在其人性上的动作。非常非常精彩，非常精彩的论述。OK， 这是我的原意。但是你们的为祷告而生，我想是编辑想要把我的翻译优美化，但是他忽略了一些其中一些很重要的神学上面的，也许不是很优美，但是很重要的专用名词。所以在你们的版本里面，他大胆的声称，约翰欧文大胆的声称，子的位格，对不起，神子，我的你们教材上显出神子对人性唯一直接的作为，就是使之自立自存。也许你读过去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就是他取了一个使其自立自存 self-existent， 如果你要用英文的一个人性。 Wow， 如果你仔细想，你敏感一点，那你等于是说他是取了一个人，凡可以自立自存有其行动的，必然是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我们会说是位格。他等于说将他取了一个位格化的人性，取了一个人的位格与自己联合，那这个是已经是几近涅斯多里的异端了。所以在神学上，如果你仔细要来挑毛病的话，这个翻译是蛮有问题的。OK， 我只是在这里，我会试着我们读书会过程之中，我会看到如果有翻译上面，就像我之前所讲，应该都不是我的错。不过翻译上面有一些错误的，我会把它提出来，然后我会我不是要挑中文编辑的错，而是就是要帮助大家能够更理解为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而且这句话还蛮重要的，重要的就是约翰欧文改革中神学家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子他的位格都没有直接凭着他的神性在他的人性上面工作，而所有其他的，如果他的人性是真实的，他就必须和他的弟兄姐妹一样，凡事与我们一样，需要依靠圣灵祷告，需要依靠圣灵顺服，需要依靠圣灵献上他自己。 OK， 所以你仔细想，这个跟最后我们的救赎也有关系。如果他所献上的顺服不是这样子的顺服，不是一个人真实人献上的顺服，依靠圣灵按照上帝的话语所献上的顺服，那个顺服就不是可以取代我们不顺服的只献祭馨香的祭。Okay. 你们的教材上面我也把那个约翰欧文原来的那句话把它放进去。换言之，只取了一个人性，不是取了一个自立自存的人性位格，取了一个人性与自己联合，在位格中与自己联合，这是子唯一直接在其人性上的作为，其他的作为其他的行动都是透过圣灵。这样子的理解有什么重要？为什么这句话这么的出名，这么的重要？为什么 Mark Jones 特别会提出这句话？因为这样子的理解保持了耶稣基督人性之完整。Right?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相较于之前我们所讨论的，他人性之所以是人性，他没有变成神，他没有神性化，他没有立即在降卑的时候就有荣福之官，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性，而不是一个升华过出已经超过人性之人性。这人性换句话说是必须要依靠圣灵的，依靠圣灵的大能做事的人性，跟我们一样的人性，跟亚当一样的人性。 OK， Mark Jones 在这边也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基督的灵魂，当我们讲基督的灵魂，我将我的灵魂献给你，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主最后一句话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仔细思想 基督的灵魂，就认为说，哦，他灵魂当然就是他的神性，他外在有一颗有一个血肉之躯，但是他的内心、他的内在、他的心智、他的灵魂，必然就是他的神性。OK，No，这种的理解在教会历史上有人的确是这么理解，叫Apollinarianism 或者 Apollinarianism。是一个亚波列流，好像中文翻译的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基本上就是他认为基督有一个人的外壳、外身或肉身，但是他的甚至他有一个比较低层次的心智，但是他真正的灵魂则是他的神性。OK， 这个跟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到有点关系。No。他取得人性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当我们说人，你之所以是一个完整的人，你不只有一个肉身，你也有其理性的灵魂，或者你有一个心智。OK， 你有灵魂，你有肉体，你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也表示，我们这边顺便问一个问题：耶稣有几个意志？我先问大家好了，我就问我们其中一位，敏超，你有几个意志？对，你 我应该有，直观来讲，我应该有正反两面的意志。 哈？什么？对不起， 意志就是说，我也是。有声音吗？ 有声音，有声音。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 will。 我应该我自己认为我有两个意志，就是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意志。 OK， 我了解。所以敏超在讲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那个挣扎嘛，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是老我和新人之间的挣扎。但是这个挣扎，我们会说仍然会说是你并不是精神分裂 ，right？ 仍然是在你的心智之中所发生的。会有不同的倾向要往你这边拉，然后往这边拉 ，right？OK，、okay. 对啊， 所以 好像要靠自己决定的心智 啊。OK， 通常我们会说人只有一个意志，就是你的 will。你的 will 这个意志之中可能会有一些挣扎，可能会有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这仍然是在你的 will， 在你的心智之中所产生的 ，right？OK，、okay. 但是基督有几个意志？ 我要回答吗？ 不需要，你不需要回答，其他人可以回答。 Okay.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你一个人只有一个意志。如果你说一个人有多个意志，我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精神上的疾病，分裂症或者什么。那基督呢？基督有几个意志？我们中间 两个吗 ？OK， 好，哪两个意志？ 人性和人性， 对，yeah， 很简单，就是他有神性的意志和人性的意志。这意志通常在神学上是关乎他的 nature， 他的本性。OK， 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会顺便提到这个？如果他的顺服是真实的，而上帝 ，OK， 那我再问一下，我们的上帝有几个意志？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意志 ，right？ 因为他一个本性，意志跟本性是，你记得这个原则。上帝不可能不会有三个意志，上帝是一个意志。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有两个意志，一个是你可以说是按照他神性的意志，另外一个是他人性的意志。这边稍微提到一下，就是其实在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中也有提到了，这个就关乎他的顺服是否是真实的。OK， 如果说他线上的顺服是真实的，而顺服按照定义必然是某一意志顺服另一意志，那么你要说他的是如果他只有一个意志，这一个意志必然是他神性的意志，与父的意志和圣灵的意志无差，是同一个意志。那么你就必须问，如果他只有一个意志，他是凭着什么意志顺服，或者他怎么能够顺服？因为他 如果只有一个意志，而三一上帝之联合是中间是没有分隔的，意志上是没有分隔的，那他怎么能凭着那一个意志去顺服那一个与他一样的父的意志？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们会认为 yes， 耶稣基督的意志是耶稣基督的顺服是真实的，而这个顺服必然不是他凭着他的神性的意志的顺服，这顺服必然是关乎他道成肉身，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有一个理性的灵魂，有一个理性的意志，他是凭着这个意志去顺服他的父的。 OK 就顺便一提，这个跟我们上次三一论提到的有一个异端也有关系，一个现代的三一论上面的异端，就是关于只在永恒之中顺服的异端，也是有关系的。 OK 所以我们的主他有两个本性，他有两个意志，一个是神性的意志，一个是人性的意志，而他的顺服是真行的，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人的意志。 OK 好，So 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再详细的，不是再详细，更进一步定义位格，用神学的术语定义位格。他这边讲到说，位格的定义不是某种自我意识或者行动本身，而是某个东西的存有模式或者身份。 Mode of being or identity， Mode of identity， 不是中文版那个的本身，身份的模式或存有的模式或身份的模式，或者用正统的神学术语，我们之前在三一论提到位格，另外一个你如果要用神学术语，就是存有的模式或者实存的模式， Mode of subsistence， 这就是位格。要不要复习三一论父的实存模式是什么？圣父的实存模式是什么？三一论的课，或者你如何定义父这个位格？ 在永恒中生子，发出圣灵。 然后不被出生，你可以再添加子的实存模式。其实你就可以说，就是子，他是被出生，不是出生者，但他也是发出圣灵者。而圣灵的实存模式，则是被父发出也被子发出，就这样，这是复习。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马克琼在这边讲说，那个模式就是讲这个，他没有用 mode of subsistence 实存模式，但是这个背后的概念是出于这个位格，是由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人，你这个是如何存在，那神学上的技术用语。 OK， So在25页有这个翻译问题，后来我再看一下，其实并不是太严重。马克琼斯在这句话里面25页有一句话说，他向神，就是耶稣基督向神的祷告，绝非一般人的祷告。但是马克琼斯原文，他在这边主要是强调，他并非是单单人的祷告，绝非一般人的祷告。在书中好像他是一个圣人或者一个超，我觉得那不是马克琼斯在这里要强调的。他要强调的是，他绝非单单是一个人的祷告，而是也甚至不是一个神人所献出的祷告。他要强调的是，而是上帝的儿子居然道成肉身，成了一个真实的人，你甚至可以说成了一个一般人，与你我没有差别的人，凡是与我们一样，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用词，这样子的人的祷告。而马克琼斯整句整个段落的意思是，当我们的主祷告的时候，他真实是一个人，凡是与我们一样的人的祷告，但他却是也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献上的祷告。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所强调是上帝的儿子，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三一神第二位格， 居然在时候成熟了，就生在女出生于女人，生在律法之下。他祷告和我们一样，也必然是什么？倚靠圣灵，按照他的父所赐给他的话语，向他的父祷告。唯有如此，他的祷告才蒙父所悦纳。如果祷告在这段落里面，他有提到定义上就是必然是凭着圣灵的行动。如果你不是凭着圣灵的祷告，那不是真正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那基督的祷告必然也是他按照他的人性依靠圣灵之行动。在此你可以看到改革中基督论的精彩，他可以认真看待我们主的祷告，因为他可以认真看待，他容许，他有空间，按照经文的启示，容许空间让圣灵在我们的主的人性上工作。他的人性并非理解到生活到一个程度根本就不需要圣灵，而是如他是真实的人性，他完全需要圣灵。接下来Mark Jones 在这边提到，就是他用的那个字眼，据我所知应该是 Ferguson 提出来的，inseparable companion， 圣灵是基督不可分离之伙伴，在他生命之中不可分离的伙伴，在经文中到处都给我们线索，圣灵在我们主他生命道成肉身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参与其中。Okay，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参与？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很多了，在《认识基督》那本书里面有一本有一章专门就是在讲这个不可分离的伙伴，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多说，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圣这个段落，在中文版的25页，从他的出生，从他的受洗，从他的受试探，从他的行神迹，从他的献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祭，从到他的复活，到他的升天，圣灵都参与在其中。OK， 但是我们今天就只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跟他的翻译也有点关系。我请大家看你们中文版的25页，在结论上面的那句话。由此原则可知，罗马书8:26-27必然隐含了这样基督论的重点。这翻译也是有点，它原文是，由此看来，罗马书8:26-27，由此看来就是，如果祷告的话，定义上必然是依靠圣灵的一个行动或者动作。那么由此看来，罗马书8:26-27也隐含了一个 Christological emphasis， 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强调或者重点。OK， 在教材里面没有，但是我想问大家，这句话什么意思？或者你们都有读了这一段，有没有人可以分享？由此看来，就是如果祷告真的定义上是必然是依靠圣灵的一个动作或者行动，或者你才可能做的事。那么马克琼斯在这里讲，罗马书8:26-27有一个隐含的以基督为中心的 emphasis 重点。还是谁先帮我们念罗马书8:26-27？应该我们蛮熟悉的。 我来念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也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我们先且不论是不是替我们祷告直接翻译这样是合宜的， 或者替我们代求到底是什么意思？他 intercedes 圣灵。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甚至不知道该求什么的时候，他替我们 intercede。OK， 我不认为这是直接圣灵，好像中文的翻译是为我们祷告，但是他的确介入，叫我们知道如何祷告。OK， 好，我们先不讨论这个细节，不管如何。那么马克琼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祷告是圣灵的工作，必然是依靠圣灵的行动。那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有一个隐含，可是如果你仔细想，超级精彩的基督论的重点，他在讲什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通常会说这是关于我们嘛，对不对？我们都有经历。啊，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只能哭，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祷告，觉得被事情压得太重了，甚至要祷告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知道这是关于我们，尤其是我们软弱的光景。但是马克琼说这是关于基督，有一个 implicit，这是关于基督。你要能够这么说，你就必须首先认真看待他真实的人性，也就是说你必须先认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既然成了人，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就必须要祷告，他就必须要依靠圣灵。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再回到一个之前我们想到的，我们提到的一个原则，圣灵在我们基督身上的工作，或者在他人性身上的工作，其中一个你要这样子笼统的理解，无非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建立一个蓝图 a blueprint， 然后再将那蓝图复制在我们每一个圣徒身上。也就是说，如果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软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这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真的，那这对我们的主来说首先最真实实现在他身上。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软弱？我们的主什么时候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肉身的时候曾经大声哀哭，在哪里？在克西马尼，我忧愁几乎要死，然后我们的主匍匐在地。 Yeah， 这个就是所谓的马克思在这边所讲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隐含的，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如果你仔细读，按照我们已经所学习到的这一切的原则，你就必须说这首先是成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三一上帝的圣灵帮助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忧愁几乎要死的时候，匍匐在地，汗流如血滴滴在地上的时候，那时候帮助他祷告，送他上十字架。 OK， 25页，应该是25页，还有一个翻译的问题。这个翻译的问题是，就是在结论上面最后一行，改革中的释经传统，中文，你们的中文版本或能提供最好的解释。 Mark Jones 的原文是没有或能， maybe can no 没有，他说如此看来，改革中的释经传统可以提供最好的解释，解释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他完全没有那种 false humility 那种假谦卑的或能，他直接讲。所以这个或能，我想是因为也许是我们的编辑他不是改革中的，他想要谦卑一点，把或能加进去。 不是很重要的，只是我看到这个我会有一点哦 come on， 你何必要把它加进去，这不这并对不起吴牧师，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那个视讯打开，我们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视讯打开。 OK yeah， 也就是说马克琼斯他的原文是直接讲说，改革中的基督论可以有最好的在改革论 的基督论之下，我们的释经传统可以最合理的解释这一切圣灵在我们主身上的工作。 OK 好，我觉得这有点可惜，你们教材里面有提到一句，就是有很可惜的是，不只是我们不要说是一般的华人的教会没有对此有多的教导，甚至所谓有华人所谓改革中的神学院不但没有教导这样子改革中的基督论。如果你要说改革中和其他地方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不是我们不搞灵恩，不是我们比别人谦卑，不是这个或那个这个那个，而是你要可以说是我们的圣餐论，或者我们对约的概念，或者我们的圣理论等等，但是其中有一个在神学上面与其他的宗派最大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基督论。希望透过这两次讨论可以看得出来，改革中的基督论为什么这么的精彩，也最符合圣经。有些华人所谓改革中神学非但不教导这个基督论，甚至容许老师在教导类异端，刚才提到亚波离牛那种认知的基督论，也否认基督真实受造人性的基督论，而没有做出处理。如果你要去看这些资料，你可以看神学院2018年西敏信仰告白课程第八章关于中保职分的那些讲论。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是他们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能力处理，或者不愿意处理，都没有正式的公开。像如果你不管是在教会或神学院认知有这个问题，其中的方法你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公开认知，这是不是问题，如果是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公开处理的方式。关于类似的问题，国外的也有神学教授专门针对这个在华人教会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否认基督真实受造的人性这个问题，没有命名讲这个人的一个很有名的牧者，但是写了一连串的文章就是批评这样子的论述。 OK anyway 好，最后结论。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我提个问题，就是说我刚有想到说，就是耶稣有两个义肢，神性跟人性，那圣灵是义肢还是神性吗？ 只有一个义肢，对。 那就比较好奇说，那像我们有时候会说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这个我们是信基督徒会被像神性去所牵动，去影响我们的心智，是这样可以解释吗？ 可以，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心中你要说感动我们或者影响我们的心智，可以，你可以这么说，是的。 Yeah OK Yeah 好 OK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梦怡还 OK 吗？梦怡 可以。 仁光你们那边 OK 吗？好像讯号不是很好，对不起。是不是断讯了？ 没有。OK， 我们就看结论好了。小玉，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OK。好，如果讯号不好的话，我之后会把录音放到那个网站上。所以结论是，这边讲说，基督是必须依靠圣灵，凭着信心，信靠上帝，因此他的祷告是真实的祷告，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只是帮我们做一个榜样的祷告。他的受苦更是真实肉体灵魂的受苦，而如果他不求就得不着。如果他不真实的为我们受苦，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真实的为我们受苦，如果说他在十字架上像某位神学教授所说，只有他的肉身受苦，而他的灵魂不能够为我们受苦，因为如果他的灵魂受苦，他的神性就受到污染。听得出来这类的认识，就是我刚刚讲的类 Apollinarianism 的那种异端，就是以为基督的神性替代他真实的灵魂。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真实为我们受苦，如果他没有为我们的灵，他的灵魂没有为我们的灵魂受苦，经历我们灵魂本来应该受苦，那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就要经历十字架之苦，因为那本来就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基督的，基督的人性，必须要是真实的，他的祷告才是真实的，他的受苦，他的顺服才是真实的。好像，等一下，对不起，你们是不是都锁住了？没有吗？都可以听到我的讲话。OK， 对不起，你们的荧幕在我的电脑上都锁住了，可是看来你们都可以听得到我讲话，所以没关系。OK， 好，所以基督是按照他真实的人性，在圣灵里与天父有团契，这与我们是有什么关系？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如何影响我们理解我们主耶稣在天之工作？在天他在做什么？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他能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OK， 他的祷告在天仍然是按照他中保的身份，你要说按照他人性为我们真实的祷告。OK， 马克琼斯在这里最后这一段落在结论的时候，他提到真实的人性的定义，上帝创造人的人性这个定义就是与上帝团契，人就是为此被造，而祷告就是上帝制定人与上帝相交的方式或者模式或者管道。Okay. 换另外一句话说，如果你要真实成为一个人，上帝造你的人，你必然是与上帝有相交和团契的。而这个与上帝相交和团契，上帝所制定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管道或者方式就是祷告。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做一个真的人，上帝创造你本来应该做的人，你就应该是一个向上帝祷告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徒，只有圣灵，有圣灵的基督徒，我们才是真正被拯救修复恢复上帝形象的人。 Okay, 你要这么理解。所以我们的主如果他真实的祷告，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有记录，我们的主他会累，他会渴，他会流汗，他会流血，他甚至会疲惫，他会有所软弱，从这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主真实的人性，他会有所情感，他有喜怒哀乐等等，从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真实的人性。但是其中有一个不断出现 一次再一次出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真实来到世上，成为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的人。有一件事，就是他真实的祷告，他祷告。我们的主祷告，就告诉我们，他真的成了人，来到世上，为要拯救我们。OK， 对不起，你们的荧幕几乎都全部都锁住了，所以我好像在跟那个，我只有博瑞可以动，其他人都是这样锁在那里不能动了。如果你们能够有回，你们能发声一下吗？让我知道你们还在那里。 还在。 OK， 我会动吗？我在你们的荧幕上会动吗？ OK，good，good，OK，、 okay, okay, 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这样，然后有人是这样，哦，没有，对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下堂课就进到第一章。 不好意思，我在请教个问题，就是那基督是透过圣灵，那所以在他上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他的神性发挥。 他行神迹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个说他没有直接，我们会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用词，譬如说他没有直接使用他凡出他身为神有的特权，但这并不是说。当我们说他虚己，并不是说他停止不做上帝，而是说他没有使用他的特权或展现他的荣耀。Okay? 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暂时不做上帝，因为他不可能不做上帝。上帝是其中有一个，他的属性是不变性的，他不可能停止不做上帝。但是他也的确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神性的，他不使用神性的特权，他也隐藏了，或者他的荣耀似乎是被他的人性给他好像 veil 被遮掩住。那刚刚敏超问到问题，因为那个讯号不是很好，应该就是说，那他行神迹的时候，他的神性是如何呢？他没有直接使用他神性的能力，而是如果他行神迹，他必须依靠圣灵。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 yeah， 他是依靠神迹，都是必然是依靠神性，但他不是直接动用他神性的特权，而是像任何像先知一样，他必须是依靠圣灵，按照他父的旨意。因此经文中有一些经文，其实这是改革中基督论精彩的地方，就是他会告诉我们，经文会告诉我们说，他在他的家中他不能行什么神迹，他很诧异他家乡的人不信，因此他不能行什么神迹。所以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不能？他是上帝儿子，他有什么有所不能的？这个不能必然是他按照他的人性，他顺服他父的意思，圣灵当时没有赐给他能力叫他行神迹，不是他父的旨意在那个时候行神迹等等。或者他会说那个时候将来是人子要来的时候，连父也不是连子也不知道，父没有像子，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是真的不知道。他既然是按照他的人性，他就有所不知，他不是无所不知，除非是父启示他的，他才知道。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阿汤，我有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耶稣有两个意志，是神性跟人性，那上帝是只有一个意志，是那个神性是不是可以解释，就是他就是三个位格的同一个神性，同一个意志 ？Yes， 我们会说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他只有一个神性 ，right？即他就是上帝，但是他却有三个位格，但这三个位格是 同一个全能，同一个荣耀，同一个意志，同一个所有都是一，并不是分为三个意志。对， 好，谢谢。 Yeah. 你可以听得出来，我们有中间有很多没有解释，也无从解释。我说无从解释，是因为圣经没有启示我们。譬如说，基于为何的联合，联合 hypostatic union 是神性与人性的联合，或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联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格里面。那我们怎么可以说这同一个位格？按照他人性来说他有所不知，但是按照他神性来说他必然是无所不知。你可以看到，你听得出来吗？这中间有 it's ineffable， 有许多，这是奥秘。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必须如此坚持、right? 他的不知是他真实有所不知，因为父没有启示他。但是按照他的神性，他是上帝，他怎么会有所不知？他必然是无所不知。但是我们没有在这里试着解释这是如何在一个位格里面可以如此、right? 但是我们会说这确实是如此。他有两个意志，或者你用另外一个，他有两个知识，一个就是上帝的知识，无所不知的知识，还有另外一个知识，我们有神学上有一个特别的用词叫 theology， 或者是还有另外一个神学叫做 Theology of the Union，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神学用词。所以我们的主他其实有两个神学，你也可以这么说，一个是上帝他对他自己的认识，就是上帝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上帝的知识，神的神学 OK。 另外一个，他还有另外一个神学，就是按照他道成肉身，按照他人性的这个神学，这个神学就不是无所不知。他在地上的时候，这个神学也不是 beatific vision， 也不是荣福直观。但是这个知识，神学家有认知，因为他的身份也的确是，因为凡事都是透过他启示于我们，晓谕于我们的，所以这个知识也是有其特别性。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 term 叫 theology of the union。联合知识，联或者联合神学，联合当然是指在位格之中的联合。Okay. Anyway， 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讨论。好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以琳姐有问题吗？ 那个，我只想问一下，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他的人性是完全没有改变，还是有所改变？ 他的人性仍然是真实的人性，但是这个人性他已经，这个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用升华这个字，或者用神学正确圣经的言语，我们会用什么来形容基督升天之后的人性？是什么样的人性？仍然是真实的人性。但却是跟之前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如果我们不要用升华这个字好了，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人性？ 得荣耀的人性。 Yes, glorified, 得荣耀的人性 ，right？ 而他的神学也因为他之后升天之后得荣耀，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不是说他之前没有圣灵，而是因为他完成了父所交托给他的任务，圣灵是父赐给他的奖赏，他所领受的圣灵更无限，更没有限量。 Anyway， 这个得荣耀的人性，他的神学也会有所改变。因此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讲到说，约翰所领受的启示是复活的主在启示给他的。也就是说，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没有升天的时候，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他仍然有所不知。比如说那天是什么时候，连子也不知道。但是升天复活得荣耀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知道。然后他再将启示给老约翰，然后再叫老约翰写下启示录。OK， yeah， 所以他，我们会说，我们的主升天 之后，他的人性仍然是真实的人性，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再撇掉他的人性。好像他任务完成以后，他就不再需要人性，因为他还怎么样，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如果他要代求的话，他必然是按照他的人性，这关乎我们的救赎。那以琳姐刚刚问的问题，那这个人性是否有所改变？是的，就像我们以后的人性也会有所改变 ，right？ 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要得荣耀，不再软弱，不再羞愧。OK， 他是从死人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他如何，我们以后也如何。千农，你那边还 OK 吗？你有没有什么问题？OK， 今天对不起，我好像是我这边的讯号不是很好。宜昕，你那边 OK 吗？ 我只是顺着这个逻辑问，所以他复活前、复活后的这个知识都叫做 theology of the union， 是吗？就是人性的这个知识。 Yeah. 你这个顺便提到一个，就算我们的主复活之后，他按照他人性的神学，仍然是 theology of the union， but it's a glorified theology， 但是仍然是限于人性的神学，因此是有限的神学。但在另外一个程度来说，但他却是领受圣灵没有限量，所以神学家会说他如果说他不管是神学或者他的知识或者他的任何其他的得荣耀的东西都是没有限量的，那么我们会说他是人性可以得到荣耀或者领受圣灵或者得到那个知识或者启示，在人性的范围里面最没有限量的。但是既然是人性，就不是无限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仍然是一个 mediated， 一个不是上帝直接对我的自我认知 ，right？ 仍然是一个中间的有间接的传递给他的知识，或者传递给他人性的知识，然后他再启示于我们。Yeah. OK。这个 theology of the union 也是将来我们荣福直观喜乐之来源。怎么说？因为如果荣福直观是我们来世的盼望，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他的知识，这个 theology 是将来不是只是他的知识，是传递，因为他领受了这个知识，因为他仍然在这个层面上仍然是我们的中保直到永远，因此这个荣耀或者知识将不断的会传递给我们，没有限量，直到永远，我们永远不会无聊，我们永远要因为看到这个荣光更荣上加荣，更认识他，更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没有限量。所以你听得懂，就是刚刚你问的问题也许跟这个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当我们说没有限量，并不是说我们也成为上帝一样是变成 infinite， right？ 我们仍然是人，我们没有在升天之后不会变成上帝。OK， 好，我们请钟亮，你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来认识你，透过你的祷告，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愿这样子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主的工作，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发出赞美。主要还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不懂，但就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和耳朵慢慢的领受，然后有更多的亮光。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大家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然后预备我们的心明天的主日聚会。主要谢谢你，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OK， 谢谢大家，虽然你们现在都不会动。OK， 晚安，晚安，拜拜， 拜拜。